请吃恨只卖臣为妻，美丽丽人饥寒受傲嗟，难得分宝，是我忍无可忍，逼他立些秀士与他一道良官。谁知这个情分他却是我日后必然后悔。我说他，你既然无钱养妻，换娶妻做什么孽？就这样偏偏怕他死心而过，将这个情分赶出去了。天界之上有一个张屠户，我看他美丽的好酒好饭，吃的是肥肥胖胖，时时的令人羡慕。他平日也才有意一抹，我就托人识货改嫁了这个张屠户。原想安分度日，谁料他有些我好吃懒做，不理家务。这冤家他杀猪杀惯了，那日竟然手持地足对我拼命滚。 Yeah!

Yeah. 爱我端教门，夫人。